朝鲜社会主义妇女同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2月13日在平壤举行。会议由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候补委员和妇女同盟干部参加。会议就妇女同盟组织旨在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跟着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进一步加强妇女同盟的工作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